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十九大报告提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商务部表示正会同相关的省市和部门，在高标准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的基础上，围绕建立自由贸易港区积极开展工作。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银监会针对行业公司治理问题连续下发了多份监管函，对于部分公司关联交易采取禁止性措施，公司治理监管从柔性引导向刚性约束转变。由中国科学院研发的大型货运无人机 AT200 在陕西蒲城完成了首飞，标志着全球首款吨位级别的货运无人机诞生了。上海清算所最新的数据显示，在九月份，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债券规模首次突破了万亿元的关口，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消息，京津冀已经基本完成了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的建设，覆盖68个二级及以上的客运站，预计在年内联网售票车站将会达到100个。最近国家版权局约谈了境内外音乐公司以及国内的几大网络音乐服务商，要求对于网络音乐作品应该全面授权，避免独家授权。左右脑年龄测试最近在朋友圈热传，程序员找到了测试代码之后发现答案为随机产生，心理学专家也表示测试结果没有科学依据。电影《战狼二》以最终票房56.8亿人民币收官，累计1.59亿人次观影，成为了全球影史单一市场观影人次的冠军。 Yeah.

干净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有走还有我，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华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朋友》。一提到周华健呢，大家对他的印象就像是邻家大哥一样亲切又随和，也正是因为自身阳光、积极、健康、向上的大众形象，获得了阳光游子的称号。那作为90年代的代表歌手，那个时候他十年如一日做着同一件事情，就是写歌、编曲、做唱片，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凭借着对于音乐的痴迷，在当时的音乐市场上呢，也是做得风生水起。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鼎盛时期，而90年代诞生的老歌，如今听起来都已经成为了经典。比如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光辉岁月》。 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我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色正朦胧，雨轻风把酒相送，太多的失踪，醉生梦死夜空，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分寸的心动，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和最轻风，梦境的虚拥，轻声一句相送， 是带宽服务的引领者， 他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Thank you. 总是听到有人说朴树像一个孩子一样，不经世事，也不擅长和人打交道，但是呢，他却从来没有抛弃过自己的责任感，也清楚和明白自己要做的是什么。说到朴树的代表作品，我想他的那首《那些花儿》到如今都是校园民谣绝对不能忽视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唱出了一种坚强和柔软融合的质感，也被很多的歌迷单曲循环过无数遍，每一次听的时候也总会让人想起旧时光。在略带忧郁的嗓音当中，他唱尽了岁月，也唱尽了过往。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继续来听到朴树《那些花儿》。 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直到来，直到来。

美国夏威夷州首府实行了一项新的规定，行人在过马路看手机等电子设备将会面临罚款最高$99，大约650块人民币的罚款。但是过马路的时候可以用手机讲电话。当地的政府官员表示，因为现在的人们快被手机僵尸化了，过马路看手机导致的交通事故也是频频发生。今天九六九，我是昭昭。不管是过马路还是在开车路上，建议大家最好不要看手机，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替，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 Monica， 张国荣1984年的一首歌曲，当时呢，他也是凭借着一曲 Monica 红遍了中国的香港。这首歌只有男歌手呢才能唱出其中的情感，但是歌坛也有不少的女明星会翻唱男歌手的歌，唱到让人反复单曲的却很少。那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呢，也是林忆莲在翻唱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了，《Better Man》。从罗比的原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出她唱出对于真爱的盼望，所以努力想要成为一个完美男人的决心。而细腻的林忆莲则是从女性的角度，仿佛回应着罗比的心情一样，唱出了一份坚定的自信，并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女人心。

歌坛当中类似于赵传这样的个性歌手其实不太多。当时的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种实话实说的精神反而一下子为赵传加了不少的分。后来的《我终于失去了你》也算是最早一批在大陆同步发行的港台专辑了。曾经的曾经，他也一度成为很多70一代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男生们首选的酷情歌，因为他足够的男人，也足够的阳光。而年轻人呢，也能在简洁的歌词当中消耗着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期的能量。这里是96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继续要听到歌曲来自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